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四章小偷第四十四集。 哈利睁开眼睛，看到一片炫目的金色和绿色。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自己似乎是躺在树叶和细树之间。他艰难地吸气，肺像被压瘪了一样。他眨眨眼睛，意识到那耀眼的色彩是透过高高的树冠洒下的阳光。一个东西在他脸庞抽动了一下，他用手撑地跪了起来，以为会看到某种凶猛的小动物，却原来是罗恩的脚。哈利环顾四周，发现他们和赫敏都躺在森林中的地面上，周围应该没有别人。哈利首先想到的是近邻，有一瞬间，虽然知道他们三个人出现在霍格沃茨是多么愚蠢，多么危险，但想到从树林间偷偷溜进海格的小屋，他的心仍然兴奋地砰砰跳起来。这时，罗恩低低地呻吟了一声，哈利向他爬过去，很快发现这里不是近邻，树木看上去年轻一些，间距较大，地面也更空旷。他在罗恩脑袋旁边碰到了赫敏，他也手撑地面跪着。哈利一看见罗恩，就把一切都忘光了，因为罗恩的左半身都浸在血里，枕在泥土和落叶上的脸像死灰一样白。复方汤剂的药性正在消失，罗恩的模样介于卡特莫尔和他自己之间，脸上仅有的一点血色褪去的同时，头发却越来越红了。 他怎么了？ 分体了， 赫敏说，他的手已经忙着摸索罗恩的袖子，那儿的血渍最湿，颜色最深。哈利惊恐地看着他撕开罗恩的衬衫，他一直以为分体是滑稽的事情，可这次赫敏袒露出罗恩的上臂，他的五脏不舒服地搅动起来，那里少了一大块肉，好像被刀子剜走的一般。 哈利，快，在我包里有一个小瓶子，上面写着白藓香精。 包里，哦， 哈利冲到赫敏降落的地方，抓起那个串珠小包，把手插了进去，立刻他的手碰到了一件件东西，皮面的书籍，羊毛衫的袖子，鞋跟。 快啊！ 他从地上抓起魔杖，指着魔法小包里面。 白藓飞来！ 一个棕色小瓶从包里飞了出来，他一把抓住，急忙跑回赫敏和罗恩身边。罗恩双眼半睁半闭，上下眼睑间只露出一点眼白。 他晕过去了。 赫敏也面色苍白，他已不再像麻法尔达，尽管头发还有几处发灰。 帮我打开，哈利，我的手在抖。 哈利揪下瓶塞，赫敏接过瓶子，在流血的伤口上倒了三滴药液，绿烟滚滚升起。当它散去之后，哈利看到血已经止住，伤口看上去好像已经长了几天，刚才暴露着的血肉上面附了一层新皮。哈利说， 我只敢做这么多。 赫敏颤抖着说， 有些魔咒可以让他完全恢复，但我不敢用，怕做错了造成更大的伤害。他已经流了这么多血， 他怎么会受伤呢？我是说…… 哈利摇摇头，试图理清思路，弄明白所发生的事情。 我们怎么会在这儿？不是回格里莫广场的吗？ 赫敏深深吸了口气，看上去快要哭了。 哈利，我想我们回不去了。 什么？ 我们幻影移行时，亚克斯利抓住了我，我甩不掉他，他力气太大了。到格里莫广场时，他还抓着不放，然后……我想他一定看见了那个门，猜到我们要停在那里，所以他手松了一些，我甩开了他，把你们带到这儿来了。 可是他在哪儿？等一等，你不会是说他在格里莫广场吧？ 进不去吧？ 赫敏眼眶里闪着泪光，摇了摇头。 阿烈，我想他能，我用超离咒迫使他放手，可是我已经把他带进了赤胆中心咒的保护范围。等穆利多死后，我们就是保密人了，所以我泄了密是不是？ 无需掩饰，哈利知道他说的是事实，这是个沉重的打击。如果亚克斯利已经能进那所房子，他们确实是回不去了。现在亚克斯利可能正用幻影显形把其他食死徒带到那里。那所房子虽然阴暗压抑，却曾是他们安全的庇护所。现在克里切已经开心友好得多，那里甚至有几分像家了。想到那家养小精灵还在忙着做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再也吃不到的牛排腰子馅饼，哈利心中一阵难过，但不是为了美食。 哈利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别傻了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如果要怪的话，应该怪我。 哈利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掏出了疯眼汉的魔眼。赫敏惊恐地向后退去。 乌姆里奇把他安在他办公室的门上监视别人，我不能把他留在那儿，可他们就是这样发现有人混进去的。 赫敏还没搭腔，罗恩呻吟了一声，睁开眼睛，他依然面色发灰，脸上汗津津的。 你感觉怎么样？ 赫敏轻声问。 糟透了， 罗恩沙哑地说，摸摸受伤的胳膊，疼得缩了一下。 我们在哪儿？ 举行魁地奇世界杯的树林里。 赫敏说。 我当时想找个隔绝隐蔽的地方，这是 你想到的第一个地方。 哈利替他说完，望望这片似乎无人的林间空地，不禁想起上次他们幻影显形到赫敏想到的第一个地方时发生的事。食死徒是怎么在几分钟内就发现他们的？是摄神取念吗？伏地魔或其党羽是否现在就已知道赫敏把他们带到了哪儿？ 你觉得我们应该转移吗？ 罗恩问。哈利从罗恩的表情看出他也在这么想。 我不知道。 罗恩依然面色苍白，满脸汗湿，他没有尝试坐起来，似乎没有力气这么做，带他转移难度太大了。 暂时先待在这吧， 哈利说。赫敏如释重负，跳了起来。 你去哪儿？ 罗恩问。 如果要待在这儿，就得在周围设一些防护魔法。 赫敏答道，举着魔杖，开始在哈利和罗恩旁边绕着一个大圈走动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哈利看到周围的空气在轻微颤动，仿佛赫敏在空地上方变出了一股热气。 平安镇守，统统加护，麻瓜驱逐，比尔瑟汀，你可以把帐篷拿出来。哈利， 帐篷 在包里。 在啊，当然， 哈利说。这次他没再费劲儿去摸，而是又用了个召唤咒，一堆帆布、绳子和杆子飞了出来，大概是因为散发着一股猫味吧。哈利认出，这就是他们在魁地奇世界杯那一夜睡的帐篷。 这不是魔法部那个破金丝老头的吗？ 他问，一边开始解开帐篷的钉子。 他显然不想把它要回去了，他的腰痛那么严重。 赫敏说，此刻他正用魔杖画着复杂的八字形花样。 罗恩的爸爸说可以借给我。树立成型， 他指着乱糟糟的帆布说。那堆东西立刻升到空中，一眨眼的功夫便全部搭好，落在哈利面前的地上。最后一枚钉子从惊讶的哈利手中飞出，扑地钉入枝索末端。 降敌陷阱， 赫敏最后朝天挥舞了一下魔杖。 我只能做到这样了，至少如果他们来了，我们应该能发觉，可我没法保证这能挡住。 别说名字！ 罗恩厉声打断了他。哈利和赫敏面面相觑。 对不起， 罗恩撑起身子看着他们，轻轻呻吟了一声。 那让我感觉像一个恶咒什么的。我们不能叫他神秘人吧，拜托。 邓布利多说，对一个名字的恐惧。 哈利说， 提醒一下伙计，这货神秘人的名字并没有给邓布利多带来什么好下场。 罗恩抢白道， 就对神秘人表示一点尊重行不行？ 尊重？ 哈利重复道。赫敏警告地瞥了哈利一眼，显然在罗恩这样虚弱的情况下不该与他争论。哈利和赫敏连拖带抱地把罗恩弄进帐篷，里面和哈利记忆中的一样，一个小套间，配有卫生间和小小的厨房。他推开一把旧扶手椅，小心地把罗恩放到一张双层床的下铺。这短短的路程也已经让罗恩的脸色更加苍白。一被安放到床垫上，他就又闭上眼睛，好一会儿没说话。 我去煮点茶。 赫敏气喘吁吁地说，从他的小包里掏出水壶和杯子，进厨房去了。哈利觉得这热茶像疯眼汉牺牲当夜的火焰威士忌一样及时，似乎把他心头悸动的恐惧烫去了一点儿。过了一两分钟，罗恩打破了沉默。 你们说，卡特莫尔夫妇怎么样了？ 运气好的话，他们已经逃走了。 赫敏说，紧紧地捧着热茶杯寻求安慰。 只要卡特莫尔先生头脑还清醒，就会用随从显形把他太太带走。他们现在可能正带着孩子逃往国外呢。哈利叫他这么做的。 我的天，但愿他们逃走了。 罗恩靠回枕头上说道，热茶似乎让他精神好了些，脸上也恢复了一点血色。 可是我并不觉得雷吉卡特莫尔的脑子有那么好使。我冒充他时，所有的人对我说话都是那态度。上帝，我真希望他们逃走了。要是两个人都因为我们而进了阿兹卡班。 哈利望望赫敏，到嘴边的问题，卡特莫尔太太没有魔杖，会不会妨碍她随丈夫显形，又咽了下去。赫敏注视着为卡特莫尔夫妇的命运而忧心忡忡的罗恩，他的表情如此温柔，哈利觉得就好像看到他在亲吻罗恩一样。 哎，你拿到没有？ 哈利问他，一半是为了提醒他别忘了他的存在。 拿到什么？ 他有点吃惊。 我们冒这么大风险干什么去了？挂坠盒呀，挂坠盒在哪儿？你们拿到了？ 罗恩大叫，身子从枕头上抬起了一点。 没人跟我说过。我的天哪，你们也该提一下呀。 好了，我们不是要从食死徒手里逃生吗？ 赫敏说。 在这儿呢。 他从袍子口袋里掏出挂坠盒递给了罗恩。挂坠盒有鸡蛋那么大，一个华丽的 S， 由多颗小绿宝石嵌成，在帆布帐篷顶透下的微明中闪着暗淡的光芒。 会不会在克利切之后已经有人把它摧毁了？ 罗恩心存侥幸地问。 我是说，能确定他还是魂器吗？ 我想还是。 赫敏说，把它拿在手里细细查看。 如果用魔法破坏过，上面会有痕迹的。 他把挂坠盒递给哈利。哈利拿在手上翻来覆去的端详，这玩意儿看上去完好无损，一尘不染。他想的那本残缺不全的日记，还有戒指魂器被邓布利多摧毁时宝石上出现的裂缝。 我想克里切说的对。 哈利说， 我们必须想办法打开这个东西才能把它摧毁。